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咁啊，翻嚟咧就講一講呢個城寨嘅活動先，因為咧就琴日咧，我哋就同一啲嘅即係搞韓國合作社，叫做 ICOOP 嘅叫做家家士多合作，咁咧就希望喺香港咧就推動一啲嘅消費者合作社運動，即係啲左膠式嘅呢個社運啦， 係啦，當資本主義嘅商業社會 promo 啊，唔係㗎，佢正正就係因為咧喺韓國佢係直接落去嗰個生產基地， 嗯哼。 在農民那裡、然後呢就直接採購，直接自己生產，那就有30多萬的會員， 嗯，即好像這個樂施會那時候叫人不要給啲咖啡 Starbucks 這樣，三四個國家就直接給我們， 那就一班的南韓民主運動的左膠，在90年代這樣呢就即反資本主義體制，就要對抗那些大企業和即不良食物，那就搞起了一個叫做 ICOOP 的群眾運動，那我現在在首爾再南邊一路去到，我諗未到仁川，咁就成個省份咧，有自己學校啊，有自己嘅當然有好多嘅嗰啲農場啦、有自己嘅community centre 啊，咁樣一個好大規模嘅消費者運動，即 係唔得㗎。 而家越做越大，而家 OK 係啦，咁咧就一個合作社嘅方式去，即係大家譬如你入咗會，你就可以去幫襯佢買幾多嘢咁樣。咁我哋就將 唔係以物換物嗰啲咁啊嘛，唔係阻成咁啊嘛，大佬。 冇冇冇，香港嗰啲就唔掂㗎啦，我覺得。 許寶強嗰陣時候 得唔得？你啲太理想主義啊呢啲。咁但係人哋就係譬如台灣都有個叫主婦聯盟嘅，即係一個合作社咁樣。咁就主婦聯盟主要就係做食物安全，即係佢係去採購一啲嘅有機嘅蔬菜啊、冇農藥嘅茶葉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就會喺今個禮拜六11月17日。3點晏晝就係舉行一個韓國 ICOOP 嘅產品嘅試食大會，咁就有呢個午餐肉同埋呢個 黑毛豬 韓國嘅即食麵咁樣，咁就地點就喺我哋常書局呢度啦，偉業街116號。咁參加嘅咧就係俾城寨人參加嘅，咁希望大家出席嘅咧就係都係我哋嘅會員先至可以出席嘅，咁就唔使 PM 我啦，你就去寫個電郵。報名 kowloonsingjai@gmail.com， 咁就寫低你嘅名字啦、聯絡方法同埋你嘅會員號碼，咁咧就到時出現得噶啦，咁我哋就會覆你嘅。咁呢個就係星期六嘅活動，咁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多啲呢啲嘅合作社嘅觀念。我覺得呢個係即係除咗民主改革之外咧，一個生活嘅自主好緊要嘅，其實。 擺脫呢個大財團， 擺脱係啦，即係呢個大財團。 我哋嘅生活唔應該俾佢控制嘅，因為你見到百佳惠康啊咁樣係咪？ 喂，大佬，我成 Seven Eleven。 喂，我哋做網台其實都係爭取自主、媒體自主嘅一個運動嚟嘅。 嗯， 所以我成日都話網台係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就係咁嘅原因。我哋唔係淨係辦傳媒咁簡單，因為正正就係我哋冇大財團喺背後嘛，亦都係靠支持者，其實都有少少合作社嘅成分嘅。譬如佢成為我哋嘅會員。其實他們認同你的理念，而希望你可以繼續去做這件事。那在韓國來說呢，亦都是一個media 是一個合作社運動的一部分來的。我上一次即是大約幾個月前去台灣開一個研討會，就是講亞洲的新媒體。那我認識了這個韓國一個很出名的新聞網站叫 NewsStopper。那呢就是在隊冧朴槿惠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媒體。那班友全部都是在主流媒體被政治迫害逼了出來的，那就十幾人走在一起， 即是朴槿惠的年代嘛，他們被人 label 曬的嘛， 被人 label 曬那些即是主流媒體不容於主流媒體的新聞， 全部 backlist 曬的嘛， 那然後呢就他們專是用 Facebook Live 用 YouTube Live 去做直播，直播是什麼呢，就是去現場現兜兜去借那些官員，譬如陳茂波這樣即刻對個麥埋來，你是不是要將香港人的財政儲備調曬去大灣區投資咁樣，可能咧就佢另一面咧，跟住再懟埋去，即係用好 aggressive 嘅方法 去製造啲衝突場面。咁喺韓國係好受歡迎。咁收尾喺崔信實乾淨，即係閨蜜乾淨之前呢，係發生韓國嘅國家安全局嘅貪污事件，就係佢哋揭發出嚟啦。咁揭發咗出嚟之後呢，就開始號召啲人呢，係每個星期日去首爾嗰度集會，所謂 Candle 呢個燭光革命係咁樣嚟㗎。所以呢佢嗰啲就係咁，佢有三萬幾個會員年費去支持佢哋。咁佢哋呢啲會員可以得到啲咩嘢呢？喺呢個 New Starter 裏面就係呢，譬如佢個新聞做好曬出街之前呢， 先俾你睇睇， 先俾你睇咗先，有個活動喺個社區會堂嗰度播出嚟，大家討論下啊，呢個 issue 點解咁緊要呢？就好似合作社運動咁啦，點解我哋食嘅即食麵會有咁多添加劑呢？呢啲添加劑對人、對細路仔、對女性荷爾蒙分泌有咩影響呢？因為佢合作社，佢有消費者教育。 喂，咁咪真係好左交喎。 係啊，嗱，佢就唔係許寶強嗰隻耳物逆物啦。 我知啊，但係即係我最多聽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因為韓國又好，台灣又好咧，佢哋係對即係左交咧係好有同情嘅， 同埋個政府 支持㗎嘛。同埋你，因為你嘅輪流執政過嘛，民進黨又好，或者係即係而家嘅。執政嗰個咁啊，民在人又 因為香港 成班就喺八九十年七八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成個反抗運動走出嚟嘅人嚟噶嘛， 同埋佢哋左膠有機會執政噶嘛，香港永遠你都係壓喺個社會底層，甚至係被捕，甚至係入獄。 係， 我就話好簡單，支持合作社運動嘅首爾嘅市長朴元順，就係一個人權律師，即係話有朝一日何俊仁做咗香港市長，咁然後陶君衡就寫個 proposal。跟住阿羅永生、許寶強寫個 proposal， 政府可唔可以支持呢個合作社運動啊？咁何俊仁梗係支持啦。 係 呢個朴元順就係用政府嘅funding，只要你一個社區裏面你有五條友，志同道合嘅，我想搞個幼稚園補習班，或者我想搞個託兒所，政府俾funding你， 係 六萬蚊港紙。 咁就當然俾你做一段時間，睇你掂唔掂，有冇市場價值啊？ 同香港嗰啲所謂嘅社企係好唔同嘅。香港社企你結果辦嚟辦去咧，都是幫你做腳底按摩啊、上門陪月啊呢啲咁嘅嘢，係對個社區冇幫助，你明唔明啊？對於嗰個社會自主生活嘅發展冇幫助。所以喺外國點解左膠會成為一個潮流呢？因為佢有權力去實現佢哋嘅理想啊。喺香港只會成為網上口水戰，俾人恥笑，甚至好似東北社運嗰班咁樣俾人拉入去坐監嘅人，而佢哋係冇機會實踐佢哋理想嘅。咁我哋已經係比佢哋經驗豐富啲。亦都可以喺個工作上面已經係所謂已經過咗胃口奔馳，即係餐搵餐食嗰個階段。其實我哋係有責任呢，包括做網台都係，我覺得有責任係將嗰個嘅合作社運動喺媒體喺其他生活消費方面呢帶入嚟香港。因為香港嘅食物主要入口㗎嘛，雖然我哋做唔到，當然啦，我走去搵呢個永南佢唔會採我，但我如果搵間醬園，我就話我哋做豉油得唔得呢？得嘅，我問過啦，一千支。 唔係啊，張秀賢，我尋日睇佢港台做佢準備即係坐監前夕嗰個心路歷程嗰，佢咪好似係相類似係做緊呢樣嘢咯。就喺台灣係即係入口啲食品，跟住即係轉賣啊嘛。而嗰啲大部分同社運人士有關 嘅。有同埋咩咧？譬如會有農藥測檢測啊，食物安全嘅檢測啊，有分級啊，究竟佢有冇用農藥，或者用完之後有冇殘留啊？因為喺台灣其實好進步嘅，你上去睇主婦聯盟你就知啦，人哋做得好進步嘅呢啲嘢，跟住佢嘅 pick up 點咧有好多嘅，全台灣，即係唔會話得一個點咁樣你死等，即係話我覺得如果你係真係要由社運、由雨傘運動再走出一條路咧，我覺得唔你再 focus 喺雙普選係冇運行，真係，共產黨第一唔會放，第二你會不斷犧牲一啲年輕人，但如果你話喺嗰個嘅自主生活裏面入手呢，我覺得那個反而是有希望的。 try 下都無謂。 同埋你會建立到一個社區聯繫呢，唔係淨係新家園協會可以做呢啲嘢㗎嘛。但如果你會一個理念，當然我哋唔會係好似新家園協會咁樣用好平價嘅嘢弄落啲新移民去攞選票咁樣。但如果你會一個理念，食物安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我相信起碼個社區裏面比較後生或者中產嗰啲人呢係會支持呢樣嘢。咁所以記住啦，如果你係會員嘅話呢，就即刻而家睇緊節目嘅咧，你就即刻寫去電郵 carlunsingjai@gmail.com， 咁咧就報名。咁咧， 犀利喎，劉世良，其實你都係介紹一下呢一段嘢嘅啫，你足足即係講咗成十幾分鐘嘅啫，吹得喎你啫。 梗係啦， 黑家係人喎， 點同共產黨困啊？共產黨係 King of Bluffer， 咁叫有入會，大家記住啦，就續會嘅朋友到期嘅呢。 喂，跌咗人數啊，要開始講下機先得喎，係咪？ 一講下機就升返㗎啦，係咪？咁講埋呢個續會先，就係、是、 呢 okay, okay, 你見到啦，即刻升啦，一講續會就係你嘅會員 number 之前嗰三個字或者四個字，就係你哋嘅到期嗰個嘅日子嚟嘅。咁、你就知道到期未啦。咁希望多啲人續會。其實我哋城寨又好，花生台又好呢，我覺得最終呢，我哋都會成為香港一個合作社嘅媒體運動嘅一員，遲早會走埋一齊嘅。真係 好， 唔係因為我認識你，或者我認識何俊仁啦、吳德啊、教授啊嗰班人， 我哋都要搞返會員制先發生。 唔係，而係我覺得呢個係唯一出路啊。 嗯，係啊， 唯一出路啊，唔係話自高身價，而係因為我哋唔係咁樣行落去嘅話呢，喂，到有朝一日，我嗰日肥佬停牌，我都幾驚啊！佢話有重大交易。 是啊，他賣盤嘛。 不是，他賣 building。賣 building。賣台灣的 building。 賣 building。 咁我心諗，我就話賣得 building 會唔會連個餡都賣埋呢，咁樣。 他話唔做契弟嘛。 唔係，真係我覺得如果你寄望一個即係大財團去頂住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呢，我覺得。 都唔係好務實。 我覺得我哋遲早要行南韓嗰條路。真係㗎，我哋咁多同代嘅人冇得撈。 嗯。 佢就全部都好資深嘅媒體人。我哋欠嘅咩呢？冇財團肯投資。嗱，南韓同台灣都有，因為佢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佢唔會驚你呢個政府嘛。 佢哋係多中小企㗎。 唔係，但係我覺得我哋有係有 individual 嘅人。香港嘅收入水平40,000蚊嘅大佬美金， 其實香港係好高， 係好勁嘅大佬。 不過我哋嘅生活水平，即係生活嘅成本係高嘅， 絕對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係屬於。你問我好理想主義都好，係屬於市民嘅一個傳媒合作社，係唔淨係我哋做一啲清談節目，甚至係有新聞採訪，有現場嘅新聞採訪。我覺得呢個其實已經成型嘅。你問我哋做咗五年啦，已經係。你問我再之後嗰五年點樣做咧？係咪仲係坐喺度扮任何人咧？我覺得唔係，而係話我哋要再行前一步，係要有自己嘅新聞採訪。咁你話冇財團投資咁點嚟啊？咁樣，我覺得就係合作社運動。合作社運動就係由市民自己去支持。南韓得，台灣得，點解香港唔得？你問我，遲早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會行呢條路。 反而佢哋咧，令到啲主流傳媒咧， 掉 翻轉頭係唔敢走得太過分，因為佢個新媒體好發達啊嘛。咁有我你話齋，好似香港咁，信報啊、明報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可以放棄噶嘛？ 跟住走曬嚟我當中啦，已經係 係嘛？走曬嚟當中㗎啦，已經係明明我哋都係即係半專業㗎啦，都係冇咁認真，你認真少少。咁但係都焗到佢哋咧，就係、是、喺立場上，喺嗰個論點上唔敢太過分。 如果我哋可以做到 News Stopper 有30,000個合作社成員，點解我唔好話認唔認真啦？我請人翻嚟做啦嘛， 係 咁多人冇得撈，而家喺出邊，劉俊圖仲使唔使留喺明報咧？ 是 不需要的，我覺得。 不是眾新聞那些都是啦。 是咯。不是李月華那些呢，全部還是當 家。老實說，如果我覺得我是他們呢，就是不如你做節目好過。因為為什麼呢？你們的人生經驗、你們的閱歷、你的學識，其實你們是吹得的嘛。 我都說了， 吹得的嘛。 吳曉東全真社做調查報導，眾新聞全部做新聞評論，我們做網台。我們只要將這件事數在一起，其實已經可以是一個同蘋果平起平坐嘅一個新聞機構嚟㗎啦。 喂，最近我先知啫嘛，即係前個禮拜，胡力漢原來都冇喺有線做啊， 冇得撈啦，我諗啊， 佢走咗去自由亞洲， 即係呢個 走咗去自由亞洲 ，RFA 啊， 係啊 ，RFA 啊，佢嘅講法好簡單嘅啫，就話有線都冇㗎啦， 冇有線玩完嘅，你問我同得俾中移動包養嘅話，點解中移動要包養你有線啫？等於點解你要收購信報啫？唔通真係貪佢盤生意好好穩咩？肯定唔係啦，我覺得。所以好多人就話好絕望，對到香港聽完我哋節目之後好灰。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係唔需要咁諗嘅。你對現前景悲觀，唔代表你嘅生活係悲觀噶嘛。你每日你都係要繼續去諗下點樣去突破呢個局面。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其實好啦，講完呢個台務之後咧，翻嚟。 吓，即刻升港语台喎，大佬。 系，即刻升啊！嗱，一讲阿基嗰个名，即刻升翻。 有个 friend send 个 message 过嚟，佢话你成日派胶 啊。我 啊，梗系我话你啦，相比我，唉。 唔系嗱， 最後咩我哋要講 嘅。我今日仲喺度咳緊嘅，即係都未完全康復。 就講下呢個張建宗，咁今日阿葉劉呢又再出嚟講呢，就話佢亦都問過呢個撤換政務司司長嘅新聞來源，即係問個星島啦。咁佢話呢就話俾佢聽堅個石堅係堅料嚟嘅咁樣。咁我喺城市論壇我都係咁講，我話其實換邊個上去做都冇所謂。我就話任何人都可以做張建宗個位 置。都係任何人。 係啦，點解呢就係、是、咁。 因為廢咗武功啦嘛，政務司司長喺董建華嘅高官問壓制之後。 政務司司長好重要，你唔好當咗佢陳太個年代嘅政務司司長啦。 喂，陳太點解後尾辭職？除咗即係 因為要 聽話之外，但係覺得扯都冇曬權咯，我做嚟做咩啫？ 係啦，董陳之爭嘅結果係以錢其琛訓斥陳方安生，結果陳方安生提早離職，而作為呢個中局董派大獲全勝。然後推高官問責仔嘛，大家唔記得曬啦。當日董陳之爭點解咧？就係話當你嘅報政務司司長係強勢嗰陣時咧，一定必然同特首火拼。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董建華嘅講法好笑噶嘛？佢話其實我得加埋我得多兩個人嘅，就係、是、一個就係我司機，一個就是盧長安啊嘛。咁我冇人嘅，就是、完全俾阿陳太架空啊嘛。所以點解要搞高官問責制？就係、是、直接同特首負責。你嘅政務司司長就好似嗰陣時候曾蔭權咁啦，就係、是、清潔。 清潔大隊長係啊， 係嘛？ 所以係一個廢嘅一個 redundant 所謂叫做一個多餘嘅職位嚟嘅。 係你唔喺港英嘅霍德嘅年代咁，霍德嗰陣時候咧真係有威嚴嘅，真係負責睇住咁多個政策局。喂，有咩政策拎上嚟要協調？啊，資源點樣調配配合埋呢個財政司去做噶嘛？ 嗱，因為好多人唔明嘅，就算你係強勢總督強勢如呢個麥理浩，1972年嚟，佢有 agenda。要將香港搞成一個嘅即係大幅擴展政府嘅角色，去應對暴動之後嗰個局勢。好啦，其實佢同當時嘅夏鼎基係好大嘅衝突。財政司，因為財政司睇住盤數噶嘛，所以石油危機一嚟嘅話，佢咪喐啊麥理浩嗰啲嘅項目咯。即係話殖民地嘅官僚層啊，嗰、那個嘅在地嘅官僚啊，係比外派嘅總督嘅權力大嘅。 是 這個是因為整個英治的民官體制的政策是由下而上的，即是說他醞釀的政策的時候不是阿督落 order 的， 是 而是由下面上來的，這個就是正正造成為什麼布政司霍德權傾朝野，最後可以回去倫敦督冧這個維奕信那政變來的，其實是那次 是 維奕信倒台， 聽過這個陰謀、 改派彭定康來的嘛，所以我就是說呢，而家係冇可能，我哋再寄望一個咁樣嘅政務司司長可以幫政府推銷23條，我唔信呢個講法。我覺得邊個推都一樣嘅啫，其實 都係死啊嘛， 都係唔係佢都過到啊，因為後面 一定係過到啦。 最重要就係個黨國機器喺度， 咁一定過到啦。 你嗰啲咁嘅 需要三分二啊嘛，大佬。 係啦，你嗰啲咁嘅建制派全部要歸隊噶嘛。 唔係，我就覺得最關鍵就係23條，如果再理嘅時候咧。香港人是不是仲好像今時今日咁？特別在我哋反對派啊，會不會都是哀莫大於心死？定係還是會好像2003年咁再嚟一鑊咧咁樣？ 嗱，我覺得而家 關鍵喺呢度 積累緊嘅，你馬海、馬健、巴雕草一路咁樣積累緊嘅。 我嗰陣時候我分析都係噶，2003、2007之前我哋嘅分析就係、 是， 哇， 初冇咁大鑊噶。 嗱，鋪董建華咧都贏嘅嗰個政策。 是啊， 即是孤立嚟讲啊，我记得嗰阵时候例如话喺85,000又好，你又赢减公务员人工又好，又攞到 资源增值啊，是啊， 即是 majority 嘅 局呢， 杀局又好，又都觉得冇鬼用啦，啲善公议员咁样单单减中门啊，嗰啲都系，因为佢每一单呢就係諗住例如公务员那班友仔都是9點鐘就未返工，5點鐘就已經收工的人啦，咁樣跟住呢就係攞中門嗰啲友就養懶人嘅吹到幾萬蚊一個月工，2萬幾啦，或者10,000幾蚊四個家庭咁樣，喂單單都贏嘅，但佢一累積埋嚟就好似而家即係當年23條咁，一次過所有嘅群眾都同你爆發，由公務員到公屋居民到攞中門嗰啲友， 你見到大嶼山填海已經有少少咁嘅勢頭， 我都覺得 嗰、那個 咁鬼多 反對嗰個嘅係啊，仲埋唔係傳統嗰啲遊行嗰啲人嚟嘅，好多係。 我從來都唔周圍問佢係邊個搞咁勁嘅喎，大佬，我以為泛民搞㗎。 冇啊冇啊，佢係參與。 我以為朱海迪佢哋搞㗎，原來又唔係喎，原來即係普通即係嗰啲民間團體嗰啲組織成員㗎啫。 反海嘅組織 係咪？ 有民憤啦，真係。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咁樣一路話 cumulate 落去嘅話，你換邊個做政務司都一樣，你換邱騰華上去好，聶德權上去都好。 佢根本就冇辦法，因為佢已經冇咁嘅權力去駕馭呢個局面。 嗯。 而最重要就係而家所有政策出台呢，基本上係一個黑箱嚟嘅。 嗯。 一係嗰張單就係嚟自北京嘅，譬如大嶼山填海，我覺得根本上就唔係香港政府內部決策，唔係由下而上嘅決策過程。 嗯。 咁你個政務司嚟講係冇角色嘅。你亦都冇參與決策，你點 sell 啫？好簡單，馬海事件，你問啦，如果係張建宗 sell 同阿邱騰華 sell， 同阿聶德權 sell 有咩分別咧？你話， 嗯， 係冇得 sell 嘅，因為你個 product 本身係撲街嘛， 咪好難答㗎啦。你咪最多最叻嗰句咯， 係人都知呢個係老共嘅決定嚟㗎啦。 冇錯，咁你咪話我唔會評論個別嘅個案咯，你 所以 咁㗎咋？ 換咗嗰個係張建宗， 你夠唔夠撲啊？你話 你夠唔夠撲啊？你邱騰華夠唔夠撲？你就話特區政府唔贊成啊？ 博米嘅時候， 咪一樣係嗰句 阿爺決定嘅呢啲嘢。 唔係，仲加多一句， 阿爺吹雞我一定要跪低咁樣。 仲加多一句，呢件事同新聞自由冇關，咁咪一樣咯。所以我話點解邊個得閒邊個做咧？就係、是、一國兩制已經淪為一個咁樣嘅提款機， 嗯、 高度自治已經係隨意踐踏嗰陣時，你做嗰個酒吧個 bartender， 你都根本冇辦法決定你入咩酒噶嘛，係個老細決定噶嘛。好啦，個老細決定咗之後，林鄭就去執行。然後林鄭就再交俾下面嘅政務司， 嗯， 即係話佢而家只不過揾一個奴才，揾一個聽佢點嘅奴才， 嗯， 最好就係咩咧 ？Seniority 低過佢，嗱張建宗因為而家 Seniority 高過佢，所以咧張建宗可以唔採佢。 喂，張建宗咧個人係滑頭嘅喎， 即係孫公嗰類咯， 即係嗱 各方討好， 孫明揚嗰陣時候又好，甚至乎啊， 肥龍都係噶，許仕仁都係噶，係啊， 即係嗰啲係滑不留手嘅人嚟㗎，係 各方討好咯。 嗰陣時候咧，有啲人話咧，老董咧要推廣佢政策嘅時候咧，早揾孫明揚啊嘛，因為佢喺度兜嚟兜去，跟住講嘢咧，搞到你瞓著曬嗰啲人嚟噶嘛，大佬。 羅家英咁咯， 係嘛？你又揾唔到佢位去入佢啊，咁樣佢講嘢又即係冇乜尾 音，同埋好多虛答，好多虛詞啊。張建宗嘅虛詞咩咧？我扮一次俾你睇下。 係 嗱，對於呢、這個譬如講佢以前做福利咁啦、 嗯， 就講呢、這個增設呢、這個護理安老院宿位咁。 嗯嗯嗯 他就話香港特區政府就好重視呢個老人嘅，我哋會全方位、方方面面咁樣咧，去照顧呢個老人各方面嘅，就喺社區照顧更加要到位。跟住講完之後，咁、那個政策係乜嘢咧？ 社區照顧咯， 唔係啊，佢話要到位啫，佢冇話要做乜嘅喎。 咁 weak 大佬， 係啊，全部都係咁嘅虛詞嚟嘅。我哋以前咧就已經領教過曬。 唔係佢永遠都係一開波就係話我哋好重視呢樣嘢。 係啦。 我哋係非常之關注呢個問題咁樣， 即係佢我佢 又我哋係會特區政府係會盡最大嘅努力咧去解決呢個問題。 用個比喻咧，張建宗就一條泥鳅嚟嘅， 係 泥鳅你捉佢咧就捉唔住嘅，即係好似捉鰻魚咁樣，係滑不留手嘅。 嗯， 但係咧阿奶媽呢種性格就最憎張建宗呢種性格嘅， 滑頭嘅頭， 等於佢憎阿胡蘇仔一樣， 係 因為佢覺得佢哋 hea 啊， 係 嗱。奶媽嗰種嘅政務官就係羅范招芬啦、葉劉啦嗰種 style 啦， 嗯， 就係咧要表現到俾老細覺得自己身水身汗嘅， 死做難做， 死做難做嘅， 同埋有成果嘅， 係啦。胡蘇嗰種咧就係咩咧？舉重若輕，就算佢好重視嗰樣嘢都好啦，佢擺出嚟個款咧都 冇乜所謂㗎， 冇乜所謂，成竹在胸嘅。 係， 但係呢樣嘢 你中意個個咧，唔中意個算啦。 但係咧對林鄭嚟講咧，佢就要表現出嚟嗱，你喺公司總會遇到呢類人嘅。就係、是、咧，要表現出嚟俾老細睇，我盡曬力，搶到盡。 嗯， 咁所以佢係唔中意張建宗， 死而後已嗰種，即係俾老細嘅感覺就係咁。 唔代表佢做得嘢啊？ 知 係嘛？搶到盡唔代表做得嘢喎。但係佢係會好 hands on。 嗯， 所有嘢micro management 管得好細。 係。 咁所以我覺得切換咧，最適合換上去嗰個係聶德權，我覺得。係 嘛？ 係啦，就係、是、呢類。佢交張單嚟， 唔係，但係我其實覺得咧，即係雖然你話我對張建宗冇乜好感，但係起碼我冇對佢有厭惡， 因為佢話不留手嘛，佢唔會講。 我咁多年啦，第一我又唔熟佢嘅，傾過兩次電話，甚至乎係見過兩次面，但係完全對佢冇乜好感嚇，即係唔係話我好中意佢嘅，但我起碼我唔會憎佢， 因為佢唔會講啲好 outrageous 嘅嘢嘛，佢唔會講到好出位嘅嘢啦。 你諗下當年佢做勞工處處長嘅時候，好似阿任又好，阿石又好，話佢唔撈嘅，話佢唔撈嘅時候都有讚佢嘅喎。 砸鐵工潮嗰陣時佢處理嘅應該 係咪 啊？ 我唔記得邊單。 HIT 好似都係佢處理㗎係嘛？ 唔係佢起碼你覺得 try my best， 亦都唔會 offend 你。 唔係好簡單，因為佢搞咁耐呢啲工會嘢咧，由左派工會，又右派工會，又中間派。 嗯 有職公民，所以他一定是各方討好的，就是咩呢，事緩則圓那類來的，拖一拖先，看定啲形勢先，如果老闆不叫我喐呢，我去到 last minute 我都唔喐嘅， 就算老闆叫你喐都好，睇下可唔可以 都喐得慢啲， 上去政策係我對策， 係啦， 佢嗰類，唔好搞到咁多矛盾， 所以我就話佢係舊式嘅政務官，即係陳祖澤啊、許仕仁啊、孫明揚啊、葉樹坤啊嗰陣，但係呢類政務官咧已經係最後一個啦，張建宗係，跟住上去嗰啲就係林鄭嗰類啦，永遠心口有個勇字，特別係九七年之後上嗰班咧，你見到佢而家提拔嗰班都係嘅， 全部牙斬斬嘅， 唔係係好叻仔叻女啊，擺出嚟， 全部有刺嘅， 係啦。 即係你見到 夾人嘅， 即係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啊， 中意夾人嘅， 年少氣盛咧，我行埋入揼你嘅啦，差唔多係要， 係嗰類啦， 係嘛？ 係啊，同埋 面目可憎嘅， 老細叫你去盡，你就去到最盡，再加零一嗰啲， 係， 同埋 驚死唔夠個皮， 要俾老細睇到我出曬力，身水身汗。嗱，我就好唔中意呢類做嘢嘅人，我調翻轉，我係中意胡鬚仔嗰類， 因為夠皮啊嘛， 唔係舉重若輕嘅。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咧，對我哋反對派嚟講咧，因為你係胡鬚仔咧，我哋係冇乜防備， 同埋有位走、啊。 因為你咧成日喺度偷懶，其實基本上你有計埋。 梗係啦，嗱好簡單，譬如睇以前政府啊，就算曾蔭權都好啦，佢都係做財政司，佢都係咁噶。喂，你民主黨俾個 proposal 嚟啦，即係肥坦個年代， 記得 係嘛？咁你然後就喂嗱。我哋嗰啲地區項目工程啦、啊，咁樣 我記得。 不如你話 李成嗰陣時候問我哋攞噶嘛？ 係啦，冚咗個名渠啊！你話 係啊， 啟德名渠冚咗佢啦咁。好啦，肥棒就大嘅嘢，佢唔會應承你嘅，咩全民退保啊嗰啲咁嘅嘢。提高中援啊嗰啲。 係。 佢應承你嗰啲地區工程。跟住曾蔭權仲寫一封信俾你噶嘛？ 係親自寫添。 親自寫啊！嗱，李柱明咁乜？而家咧，我哋就政府咧就採納咗你十項嘅意見。 佢嗰、那個 俾埋你翻去成功爭取。 D 啊嗰個咧，仲係親手筆寫嘅，唔係例如你，例如我哋地區你噏七八樣，佢咪最多應承你兩三樣，但係你有交， 有得翻去交差，咁你亦都可以咩咧？就係支持翻佢嘅預算案，嗰、個 appropriation bill 撥款條例草案，咁咪大家皆大歡喜咯。嗱，呢個就係英治時代呢啲政務官嘅手法。林鄭就唔係呢種，林鄭數購票就去。 係 嗱呢種咧，習近平就中意啦。我話俾你聽， 點解出事嘅？ 敵我分明。 喂，葉劉出咗一次事噶咯，要 今次廿三條再做，一定出事。你俾聶德權做也好，俾邱騰華做，邊個做都一樣出事，因為個老細係林鄭啊嘛。 係， 好啦，唔需要同泛民傾噶啦， 得夠票啦， 夠票去， 唔使白紙草案， 乜都唔使， 係 係嘛？再揾個湯渣華出嚟，走去單單打打，係啊，單單打打嚇，咁就彎緊噶啦，一定係唔使諗啦， 就召集埋馮偉剛， 因為呢個係即係點講咧，都唔係話政見。就算你坐得嗰個位置，胡鬚仔你都要推正推廿三條噶啦。問題就推個手法嘅問題啦， 仲衰啊其實。所以咧，胡鬚仔冇得做特首， 係啊，對香港係好事噶。 因為點解咧？我哋唔覺就胡鬚仔氣啊氣啊，我唔急嘅咁樣你不過領導人要求到我冇辦法咁樣。 佢可能放水，第二啲嘢放翻你， 係啊， 唔會做到咁核突。咁、你咪覺得唉算啦咁樣，攞翻條舊 得噶啦，你放心。我哋唔會亂嚟嘅，唔會搞到香港好似即係709呢個大抓捕咁嘅。咁你真係信佢喎？佢氣下氣下嘛。 最重要就係當佢有民意信任嗰陣時候，你反對嘅想發動民意喐佢，仲難搞啊！ 仲難搞。 但係今次睇到嘅，我話填海係一個分水嶺嚟嘅。林鄭嗰種嘅權力嘅傲慢，嗰種 arrogant 咧，係已經開始累積到民憤啦。係。填海就係一個例子嚟嘅。本來咧一個咁遙遠嘅政策。就唔係殺到埋身廿三條嗰類咧，都成咁多人出嚟，同埋嗰種嘅公眾嘅反應，而佢繼續挑機， 唔係我都覺得好奇怪啊！ 佢繼續挑機睇到， 因為喺我哋僆仔咧，由小學讀 EPA 嘅年代咧，又再講翻即係頭先嗰個故仔就係、是、咧，喂，我哋就係讀移山填海四字噶嘛， 香港地少人多嘛，所以咪要移山填海咯。 喂，對我嚟講呢個係常識嚟噶 ，common sense 嚟噶，唔、覺得有咩需要質疑嘅。 係 我個起碼過咗三十歲之後，我先明白。喂，大佬，我哋要持續發展，你唔可以即係搞到即係越填越埋嘅喎。咁樣不如封咗個維多利亞港佢算啦。咁樣你想講咩啊？四四二五， 四四二五啊！而家係 越搞越多嘛。 希望四七七七， 佢俾你呃咗，以為有講下機啊嘛，大佬。 四七七七， 係 咁就 very good 啦。唔係嗱，但係呢個係一個改變係咩咧？林鄭嗰種嘅傲慢作風咧，本來拍過一個老油條係好事嚟。如果你再哇死死死死唔係嘛？咁咧就如果你再拍， 作類嘅啫係嘛呢個？ 如果你再拍一個好似佢嗰種嘅，即係凡事扯到盡嘅咧， 這個就等於當日葉劉推廿三條一樣。 欸，當日呢都仲好少少，因為有個老懵懂喺度。你嗰陣時候呢，嗱喺 at that moment 啫，唔係講今時今日嘅老懵懂啦，大佬而家佢原來發覺佢係即係好勁嘅特務。當年就係你覺得佢真係老懵懂嘛，老好人嘛， 老好人。 你覺得佢膠咋嘛，你覺得佢戇居咋嘛， 係 啦。喂，你諗下當年我哋五十萬人大遊行，我最記得即係感觸良多，亦都鄧亞老懵懂好慘嘅，就係蘋果日報出嗰個封面啊，記唔記得啊？ 一個吸蛋糕嘛， 一個蛋糕吸落去笑碌底啊嘛，大佬。 吸蛋糕嗰張封面啦，係啦。 咪係咯， 咪但係嗰陣時賭董咧都未成氣候，我覺得。 我 只係大家係嘈掃把頭啫。 有幾多有啫？後屘我哋搞個集會喺即 係花園，掃把頭多 五六嚿， 喐啊梁錦松多。 喂，當政府一喐完梁錦松同葉劉淑儀。都我哋再噏都冇啦， 收㗎啦，個勢成個勢都收㗎啦， 係咪？ 所以我就係話呢，如果佢而家換人係為咗推23條呢，呢個就係大敗筆，但係我覺得就唔係 都好事喎，喺我哋反對派嘅角度啊。 我覺得當然係啦，因為 你俾張建宗你係中下嗰種 冇著力點啊，你明唔明？ 係啊， 佢唔係好似葉劉咁挑機啊嘛。你睇到阿林鄭，喂大佬，人哋港大做個 po 出嚟講田，我哋即刻挑機。 就話啲 就話人哋睇你點問啫，咁樣根本就串係啦，串嘴串到不得了。如果你揾個政務司係咁嘅款，我恭喜你啊！真係， 咪即係當年葉劉咁咯。 係，佢咪話希特拉都係民選啊嘛。 喂，你俾得最經典一句，唔通麥當勞嘅即係 的士司機同麥當勞嘅侍應， 侍應會走嚟同我，佢嘅意見要同我辯論咩叫白紙草案同埋咩話藍紙草案 個分別， 係啊個分別咩咁樣？咪確實又係喎，唔好話的士司機同麥當勞嘅侍應啊，屌我都唔知個分別。 會都唔會啦，係嘛？ 我都唔知個分別啦，佢唔講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覺得 你可以講出嚟㗎嘛？ 你踩人啊嘛！ 嗱，呢啲政務官有一個弊病係咩呢，就係、是、你 win the argument， 你可以喺政務官內部討論嗰陣時咧，可以咁講。 係， 即係話究竟應唔應該用藍紙白紙草案諮詢？你可以內部討論咁樣講。 嗯。 但係你公開講嘅係一個 politician， 一個政客咧。你就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呢樣嘢就俾人覺得你係歧視性言論啊嘛。但係林鄭係冇呢種嘅訓練嘅。 最戇居嘅咪得啊？林呢個7103啊，6月30號訪問葉劉淑儀。 嗯， 你覺得聽日有幾多人啊？會唔會好多人啊？咁樣，誒，啲人咪當出嚟行下街啦。 跟住問劉兆佳啊嘛，劉兆佳話50,000人啊嘛。 跟住最好笑嗰樣嘢就係咧，跟住工聯會真係俾佢 book 個場啊，壓曬所有位嘛， 壓曬喺度踢波嘛， 係嘛？ 慶回歸杯嘛，係啊！ 我唔記得你有冇記錯年份啊，大佬。 係啊係。 跟住咧，差佬仲好笑啊！ 塞曬喺草地啊，我哋哇，幾個鐘都出唔到嚟。 要入去圍院嗰條數先計啊！ 你個個逼住曬屈入去咯，屈咗幾個鐘咯， 仲死。所以咧啱啊，炒咗張建宗，換嗰啲強硬派上去。本來我哋個運動都已經 嘟嘟嘟地啦，已經係 七零八落㗎啦。而家就靠你不斷喺度抱屋嗰啲群眾。 唔係你填海都係㗎。你問我其實政府係唔需要取到咁盡㗎。 咪仲有，而家再加埋而家樓市跌咧，重量聯行啊，即係重量行嘅以前嘅估計，下年嘅樓市起碼跌 25%。嗱，當年就係因為大家負資產啫嘛，成日跳樓啫嘛，吊頸咁滯啫嘛，個個都係燒炭啫嘛，係咪？ 有啊。貨幣戰爭咧，人民幣你而家見到中國嘅外匯一路咁萎縮落去啦，佢要不斷去即係真係揸美金著數啊，即係美元一路強勢又會需求大啊嘛，因為你見到嘅而家中國嘅外匯都唔知嗰個外匯儲備嗰個數字堅定流嘅，我覺得係佢會一路佢會一路縮落去嘅，其實中國嘅外匯對美元嘅需求越嚟越大嘅，所以我就係話人民幣究竟仲可唔可以守到七？即係呢個人民幣嗰個嘅匯價點樣 defend 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嚴峻嘅問題嚟嘅。其實 不過我覺得佢咧就由嗰個以前出口導向，即係透過人民幣貶值咧加強出口呢個路線，我覺得改變 唔得， 開始要頂啊！點解咧？喂，你嗰個貨幣不停咁跌，咪就係搞到你個股市不停跌咯。我冇理由仲揸住人民幣資產噶嘛，大哥係嘛？我咪不斷喺度換呢個 外國資產啦，係啦。 係嘛？你阿根廷又係咁樣死啊，土耳其又係咁死嘅咋？所以你美元一升值，跟住佢開始加息，就吸曬所有嘅錢咪過去美國咯，係咪？所以老共呢一鑊嘢咧，佢背後有 大鑊㗎， 同埋背後好多讓步㗎啦。今次為跪地棄豬啦。俾個 credit 啊，特朗普 點解會咁高調慶祝40周年？叫林鄭帶個咁大個代表團上去啊！改革開放40周年，係咪？正正就係到而家知道撲街啦，就要攞翻鄧小平攞翻香港出嚟 sell 啊嘛！ 跟住攞返民企嘛，你記唔記得之前咪捉晒嗰啲馬化騰嗰班友仔坐喺度聽佢哋訓話囉，又話國家最重視民企啊，我哋自己人啊咁樣。我話共產黨叫你做自己人，你好走啦。真係㗎，即係話咁高調去捧香港，香港大 Q 鑊，我話俾你聽。 我都驚啊，因為 會攤我哋啲錢啊，大佬啊。 仲有啊，佢對我哋反對派都係㗎。當本土派係搞到即係騷亂啊成成嘅時候，派翻曬啲回鄉卡俾我哋㗎嘛。 係啊。是啊，最好啊！ 我都有㗎而家大佬，我 好心啊真係。 係咪我真係我驚返到入去之後出唔返返嚟啊大哥。我 你見到今次嗰個規格啊，即係改革開放40年代表團啊，林鄭上去規格啊。我睇完之後就其實就唔係沾沾自喜，而係心中就真係一沉，即係話中央會喺香港攞嘢。是嗎？繼續貢獻祖國嘛。 所以其實老共有時都要諗一諗，如果你要繼續好似鄧小平又好老毛嘅時候要即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嘅話呢，你就唔應該喺政治上呢將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第一馬海又好，即係馬建又好，甚至乎即係喺香港嗰個嘅拉政治犯嗰啲問題上面，你應該鬆一鬆㗎嘛，大佬。你繼續保持返作為一國兩制裏面香港同內地係有分別嗰樣嘢。 我覺得 你先有宣傳價值㗎嘛。 宣傳民企，宣傳呢個改革開放40周年香港角色，呢啲全部都係假嘅。嗰個係應對成個中美貿易戰嘅。是去改善國際嘅形象。因為你見到今次上海嘅進口博覽會，歐洲都抵制佢㗎嘛。唔係淨係美國啊，係成個西方陣營都抵制佢啊，得個梅德韋傑夫去咋嘛，即係普京啊， 蘇聯囉。 咪囉。所以我就話結果咁多年都係中蘇友好，仲係由30年代到而家。所以你諗到嘅，如果係咁嘅話，佢咪換咗件衫囉，佢剝咗件 衫。所以呢我現在我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即係第一喺對日本仔又好，對歐洲都好，佢不斷喺度跪緊，因為佢為咗同美國佬鬥嘛。 我唔信佢係放棄，好似鄧小平咁，將個黨退出喺市場，喺所有社會組織裏面，將共產黨約束。佢調翻轉向外繼續宣傳我和平理性，和平崛起同埋改革開放。對內，你今日有冇睇啊？ 揸緊啊！ 連城大嗰個法官嗰個培訓課程裏面啊，都要設立臨時黨委啊！今日嘅新聞嚟噶。在香港城市大學那班內地法官來香港讀一個碩士和博士課程，裏面都有黨委座談會的，要繼續開的臨時黨委的。那你可想而知，即是說個黨的控制根本上從來不單止沒有退縮過，那些騰訊那些有黨委啦，來香港上市那些，好啦，如果我是證券分析員，我都不知道究竟你是個董事會去決定 你的 CEO， 你這個小米又好，什麼都好啦，是不是淘寶又好，什麼都阿里巴巴又好，究竟 誰說事 你的決策是誰說事呢？究竟是黨委說事。好啦，你見到這個那些手機遊戲全部出不到台，那這個是政策史來的噃。我根本上我投資你這間公司，我是完全不知道 幾時。你是不是根據市場運作的？ 正常你就應該不斷，因為你騰訊這麼厲害，手機遊戲你就不斷在那裡賺錢，屌原來不是的。你要符合呢個黨嘅政策嘅，唔係市場經濟嘅一個運作嚟嘅，咁你大鑊㗎喇喎。而實際上你見到㗎喎，而家民企有黨位啦，跟住你見到今日取替埋嗰個709大抓捕嗰個嘅律師行除咗牌啦，跟住新疆設立呢個集中營啦，係咪係每一步你都見到何嘗同改革開放有關呀，呢啲嘢從中國走向自由化走向開放有關，個黨係繼續裏面女嗰套就一路繼續控制，加大個控制力。 喂，其實呢你講開矮凳呢，就係講返喂七八十年代嘅時候，佢話要即係黨政分家，甚至乎開始要建立即係市場經濟，即係等黨呢係唔會呢繼續 乜都管囉， 由搖籃到墳墓。乜都即係理曬，大佬你結婚娶邊個人嫁邊個人啦，甚至乎你即係年老嘅時候，喂大佬我哋照顧唔到你咁多㗎，大哥就係因為釋放出返出去市場，咪由市場決定嘛。 你知唔知而家 由一小場先富起來嘛。 而家最大鑊啊，佢國安體制改革啊，省嘅國安部門唔係再由政府控制，唔係由省政府控制，係歸入個黨控制嘅。即係由習近平一條邊落去，咪即係變成係明朝嘅東廠嘅廠位。 跟住你對 呢個咪就係倒退囉，我就係話 對外呢你又唔識掏光嘅。 喂，你宣傳到改革開放 點樣包裝我哋仍然堅持改革開放，香港幾重要都好啦。呢套係應對而家中美貿易戰嘅一套宣傳方法。 Okay. 所以等於抗日當時滾蔣介石全面抗日一挑釁，係一個宣傳方法。實際佢就係點樣擴大個黨嘅影響力。呢個就係共產黨一路以嚟，你要記住，我哋特首換咗幾任，但係佢個黨係一路存在嘅。而佢嘅黨係絕對嘅利益，絕對嘅控制的。 唔係我哋香港人感受最深嘅就係、是，喂，回歸嗰陣時候，大家話換支旗嘅啫嘛。 係啊， 馬照跑，舞照跳。喂，確實又係，由97年到2000年，甚至乎到2003年呢段日子裏面，其實我哋唔係好感覺老共嘅。 真正嘅高度自治就係阿江澤民嘅年代。 係啊，唔感覺老共係存在嘅噃。喂，但係而家發覺，喂。除了我們繼續在這裡這樣吹水之外，但是他們真的好像神一樣，天主一樣，無處不在啊，大佬。 誰引他說事，後面的選舉機器就是黨國機器， 是嗎？ 立法會拉票，什麼特首拉，什麼政務司司長拉啫？ 阿基又幫下手， 中聯辦都搞掂曬啦。所以你政務司司長，我就說任何人都可以做，就是這樣原因。政務司司長其中一個職責，就是處理行政立法關係嘛，根本不需要啊。喂，梁美芬嗰啲使鬼你拉啊？你拉唔到啊！你聂德权拉到咩？你冇制禁噶， 你咪叫中联办嘅副主任 拉票就系我头先所讲，政治利益交换嚟噶嘛。我俾人大政协你劝你唔好选又得，但系你特区政府攞乜嘢同建制派换啊？坦白讲， 我俾个位你噶， 你连受分都系人哋俾张名单你啦，而家嗰啲受分名单啊，都系变成中联办嘅政治酬用。攞去交換啦，已經係。 其實算啦，你話港英年代嗰個荷蘭水蓋咧， 我值錢好多。 嗰、那個真係新屎淑女先攞到噶嘛，而家嗰個咩咩啊， 冇啦，紫荊咩？你俾完陽光之後就玩完噶啦。 咪係咯，你即係送俾你都唔好要啦。 唔係，但係佢就攞嚟做。而家特區政府係冇政治籌碼去同人交換嘅。 嗱、好簡單嘅啫，大家睇邊啲係契弟，邊啲係君子咧？你睇下又回歸之後。尤其是係過咗五六年之後嗰啲咧，受分名單字，邊個泛民主派仲敢接受呢啲咁嘅位嘅咧，都有啲少少問題嘅。 有邊個攞過？李華明嗰啲攞過。 李華明攞過。 啊，會唔會做拆局之後佢會做局長？ 好似胡志偉都有攞嘅。 會唔會做呢個運房局局長咧？房屋局咧？ 羅志剛好似攞過啦。 我覺得今次有機會啊，話時話。 大班都有攞條，不過大班就因為曾蔭權年代。 唔係，我覺得今次拆局之後咧， 係 即係如果房屋與運輸拆開之後咧，可能會係基於一個泛民嘅人有冇做局長過？ 你啊， 善仲佳或者李華明？ 善仲佳我覺得佢唔會， 我覺得李華明有機會。 李華明我覺得有機會。 係啊，你睇到佢嘅言行咧，我覺得佢就好想去加入呢個政府建制。我覺得 佢嗰陣時候都係好似係泛民主派啊，民主黨裏面第一個飛撲出嚟係唔贊成佔中人啊嘛，你話明我冇記錯，我應該冇記錯， 唔係我都有機會嘅喎。陳凡可能做翻運輸，係啊，我覺得林鄭會行呢一步嘅噃， 係嘛？ 係啊，反而邊個政務司反而唔緊要，但佢會 engage 泛民嘅，我覺得喺呢 咁啊係， 因為房屋局嗰個唔係一個共產黨覺得要控制嘅位嚟㗎嘛。 喂。你諗下 ,689 都搵張炳良啦。雖然我就覺得張炳良應該就唔係佢搵嘅。佢跟咗葉國華咁多年。 上面俾嘅。 係啦，上面派俾佢。咁你大力佢都識搵馮偉剛啦。 係囉。 係咪借呢啲人過嚟即係冚自己嘅腳啦。 咪所以咪李華明囉。 喂林鄭點會唔諗到呢條屎橋啫，佢就 算林鄭諗唔到。即係當日將張炳良嘅名單交俾梁振英嗰個人同樣可能會將李華明嘅名單交俾阿林鄭㗎嘛。 因為你都要包裝一下嘅。 你覺得今次改組會由特區政府全面主導咩？我覺得唔係喎。而家組織政府已經唔係由香港呢邊話事嘅喇，我覺得。 北京。 有啲 key post 一定唔係啦，我覺得。 嗱以前 to be fair, 港英嘅年代就係港督就一定係即係英廷決定㗎啦，即係 唐寧街十號唔會理你㗎啦，你下邊。 但係下邊嗰啲咧，佢都邊度數咁多大佬， 係報政司話事啊，反正 喺英國嘅角度嚟講，喂，嗰個好似我地區仔咁啫嘛。 係啊，佢都唔得人理添啊，係啊。 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喎。 嗱，咁就大家賭一賭啦。 係賭咩有 ？Fred Lee。 哦， 肥仔你呢個魚蛋王有冇機會？ 點解叫魚蛋王啊？ 佢幫呢個四海魚蛋賣廣告㗎嘛，有線。 係。 有冇機會篤魚蛋篤到入去呢個？政府總部呢咁樣今集都收視相當高 係咪 係呀有 4700啦 4700爭77個咗喎其實係 咪 4777啦嘛 係 係呀 但我真係攰呀大佬 好啦今集就到此為止啦 咁就大家記住，希望呢就下個禮拜啊徐少華呢就已經呢準備咗呢個1989年嘅 Lynch Bar 同埋呢個 Chateau Lafite 㗎啦。 佢仲話 佢攞俾我睇呀琴日。 佢話去食飯添嘛。 係呀攞俾我睇㗎啦。 佢話唔好意思，因為佢話佢派應酬嘅。佢其實前一日已經打咗俾我㗎啦。佢話好。 佢要睇細路今日。 唔係呀，即係開票前一日啦。因為我 send 咗嗰個 CNN 個 call 俾佢， 我就話俾佢聽，你瓜得㗎啦。嗰陣時係 double digit 啊，大佬，當然有誤差啦，但係我唔差都冇理由咁誇張嘅。我所有以前讀嗰啲統計學啊、社會科學嗰啲書劈 Q 曬佢啦，全部取消咗學系佢算啦。大佬，你咁嘅調查，你都輸都錯，你估呢度係中國咩？咁佢已經講數啊，佢就話我就唔好俾阿細娘呢就話咩同啲網友一齊啦，我又好怕應酬呢啲嘢嘅，我同你同阿細娘食算啦咁樣。總之我一年嘅 budget 係我嚟買酒嘅，一鋪過都輸曬㗎咁樣。因為佢一年好似唔知買兩三萬酒嘅，佢話一鋪都輸曬㗎啦咁樣。 唔緊要㗎喎，我哋 你下次贏返嘛，中國開戰嗰度同美國。 係啦，咁第一會下次會贏返啦，第二呢就牙膠戰嚟嘅啫，我覺得。 我哋吹下水嘅啫，唔好咁多。 係啦，呢個亦都係希望節目裏面呢就大家 多啲娛樂性， 嚴肅嘅時事呢就容易啲去，大家可以即係、就是、有個興趣吸引大家去繼續去理解或者係了解嗰個來龍去脈多啲嘅啫。其實 同埋呢喺個政治咁低層嘅環境裏面呢， 苦中作樂， 我哋玩一下膠啊咁樣先得嘅。 其實係扮膠嘅啫，唔係真膠嚟嘅。 係咩？今日真係好膠咩？ 今日唔算係啦，今日你啲 hater 都冇出現啦已經。 係咩？ 係啊。 係喎、 啊。稱讚你嘅多咗啊。 有 hater 嗰陣時候係幾多人啊？ 有 hater 冇冇五千幾，四七七七啦。 哦，四七七。 最高就試過四七七七啦，係啊。 咁而家最後咩臨結束幾日？ 四七零零咯。 是幾多 啊？阿 Lens 幾多啊？ 有冇得 update 下？ 四啊跌翻添。 係佢真係以為我哋走啦。 以為我哋走啦，係啦，好啦。 但我而家有講翻機會諗住。 咁樣又再兜翻翻嚟，又再谷翻上去諗住收工啦咁樣。 係啦， 好啦，今集就到此為止啦。我哋呢就大家留意，我哋有一個城寨後援會呢，就會今次九龍西補選裏面呢，我哋都會支持李卓人，希望最終呢能夠泛民攞翻呢個議席嘅。 嗯。 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如果我哋有活動，特別是下個禮拜進入真係最後尾衝刺嗰陣時咧，咁我哋希望自己城寨人咧去組織一個助選嘅活動。 就是、喂，就算你去唔到，你怕醜嘅，你揾五個你相熟嘅街坊又好，親戚又好，朋友好，你 call 一 call 佢哋啦。你揾多五個出嚟啦，唔好嗰啲話，我會投嗰啲嗱，咁嗰個數唔好計，咁你再揾，總之你揾到五個，本來諗住都麻麻地嘅人。甚至乎覺得都心灰意冷嘅人，如果有多啲人去做到呢樣嘢，我覺得人係有機 會。唔係，我再講一次咧，其實我都成日都話嘅，含淚投乜乜嗰啲咧，就係一啲妖言惑眾嚟嘅。因為對選舉嚟講咧，從來都冇偉人冇聖人嘅。如果有偉人聖人嗰啲咧，一定係呃 Q 嚟嘅。 嗰啲係宗教嚟嘅啫嘛。 同埋喺道德上毫無，或者佢過去從政裏面係毫無缺點嗰啲人咧，從政得越耐，缺點越多。 嗯， 呢個係必然嘅。 就算你 Martin 出嚟選都一樣， 亦都好多嘅缺點會俾人抽清。 淨係雙查方案都已經可以插得啦， 已經插得㗎啦，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冇含淚呢樣嘢嘅。你只要將嗰個人個缺點無限放大，然後就話自己含淚投佢呢個嘥 Q 氣啦。你問我， 唔係好簡單，用翻經濟學我哋中四嘅理論， 嗯， 即係乜嘢叫 economics？ 就係我哋喺有限嘅空間、有限嘅資源裏面，我哋揀最好嗰樣嘢，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唔係佢 alternative 係乜嘢？如果你說服到我嘅話，投白票係會比投佢好咩？我唔覺得係咯，投陳健康啦，不如我覺得如果係咁， 投陳健康啦，不如你 係啦，就總好過去叫人哋投白票，投陳健康係好過，因為每一次好簡單，就算我哋唔好講到選舉啊，就算你拍拖咧，或者你結婚咧，我夢中情人係呢個張曼玉。我哋現實上你唔會遇到佢㗎嘛，係咪、 嗯、 你揾嘅人可能你都係話喔，即係我重視嘅係呢幾方面嘅嘢， 亦都可以就係因為你揾唔到張曼玉，所以你先會繼續當佢呢，佢係夢中 先 係 女神㗎嘛， 當你即係 等於打工一樣 接觸過你就覺得係數 等於做打工一樣，我理想工作係做呢、這個太空人咁樣，冇可能嘅，做唔到。好啦，我哋一路褪落去，係一路咁樣去選擇一個你唔會咁厭惡嘅工作，甚至你覺得呢，就算我厭惡都好啦，我可以頂得住嘅。 所以那個都是一個 choice 嚟嘅，唔係含淚，冇人逼到大家嘅。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話含淚，正如頭先你講，一係就求塵健康，正如即係你燒炭一樣嘅啫。 係啊， 喂，講誇張少少，即係離咗少少題。喂，咁你同放棄有咩分別啫？你真係向共產黨投降啫？我打個破。 係呢個就好清楚啦，其實 係咪？ 因為你任何嘅無論係投逢檢機又好乜都好咧。白票又好，其實同投陳健康係冇分別嘅。 冇人覺得你投李卓人，投完佢贏咗之後，個世界會改變，老共會落台，我唔覺得係。777會翻去瞓覺，亦都唔會。但係起碼11月25號、11月26號嗰日，你一巴打落共產黨度啊嘛。 同埋好簡單啫， 你呢下就已經夠你 call 五條友啦，我覺得。 同埋好簡單啫，你。成日都話講完，你班友講完之後，香港會點啊？香港咪繼續咁樣？喂，好簡單嘅啫，你連講都唔講嘅話，你連呢種聲音都會冇埋嘅。其實呢個先至係大家唔好以為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23條通過，網台隨時都會受影響嘅。呢、這個唔一定係理所當然嘅呢啲嘢。你點會諗到今日香港變成咁啊？係咪？由過去雨傘運動一路到而家呢四年嚟嗰種嘅倒退嘅急速。那個速度之快你是想不到的，當你散佈一種焦土思想的時候，這個就是今天的局面 的原因來 的。還有我覺得 即是講這套思想的人呢背後有 agenda。 agenda 的但是不要傻了，真的我覺得。 你告訴我阿爺沒有按這個掣，我批個頭落你都不信。OK? 我敢，如果你敢同我賭的話，我比賭這個徐少華的八二立 fit 更大都得。 100% 有些總會 是。十支都得同你。 真心交來的。有些總會是真心交來的。 不是我講的 KOL 啊。 但是呢那些 KOL 發布這些不合乎邏輯的思想呢，就我覺得呢總有他們自己的 agenda 在這 裡。所以大家信， 你不信，我相信呢經歷過這麼久的由雨傘運動到現在，我相信香港人絕對是有能力分辨的。呢樣嘢最重要就係咩咧？大家要行出嚟，唔係袖手旁觀，輸完之後喺度呢個。 唔係啊，總之11月26號，李卓人贏就係一巴打落共產黨度，夠啦！唔好諗住哇，23條又唔立啊，跟住老共又落台，你越噏越多嘢咧，咁你真係跳樓都得㗎啦，可以去 做人都冇意義啊！如果 冇錯啦，咁你真係唔需要 struggle 啦，大佬一鋪過你已經嚼曬嘅，大佬 咪係咯，揸住隻三仔就可以立曬。好啦，到此為止， 拜拜， 下禮拜再見，拜拜。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